公读有地德传第九章。有地德于是伏伏在地，将灰洒在头上，露出所穿的苦衣。其实耶路撒冷的天主圣殿内正奉献晚香祭，有地德就大声呼求上主说：上主，我祖先西莫盎的天主，你曾将刀交在他手里去报复外邦人，因为他们解开了一个处女的腰带加以玷污，袒露了他的骨部加以羞辱，破坏了他的贞操加以作践。虽然你曾说不要这样做，他们却做了，因此你让他们的首领遭受杀戮，使那因欺骗受染污的床榻反而受骗沾满了血污。胡役首领君主以王位，你一律加以打击，你又使他们的妻室遭人抢去，女儿被人俘虏，使你所爱的子民平分那些人的赃物。你的子民为了你的祭愤而祭愤，记恨自己的血液所受的玷污，而哀求了你的援助。天主，我的天主，求你也俯听我这个寡妇，是你做了这些过去将来及现在的事，是你计划了现在和将来的事，那现在发生的事也正是你所计划的。你所决定的事好像前来说，看，我们在这里，因为你的一切行径早已准备，你的判决已预先知道。亚述人拥有雄厚的军队，自负有骏马，有铁蹄，精跨步兵的武力，自恃坚甲利兵，凭着弓箭和投石器，却不知道你乃是消弭战争的上主。上主乃是你的名号，愿你以你的德能击毁他们的势力，用震怒屈服他们的强权，因为他们已决意要亵渎你的圣所，要侮辱你尊名所居的帐幕，要用斧砍去你祭坛的四角。你看他们的骄傲，愿你的震怒降在他们的头上，赐我这寡妇的手有能力去完成我所图谋的事。愿你用我口舌的巧言华语去打击他们的奴仆和主人、主帅与官员。愿你用一个女人的手去歼灭他们的威风。你的力量不在乎人多，你的威能并不靠强力，但你却是谦卑者的天主，弱小者的扶助，无力者的保护，无靠者的依赖，失望者的救主。你的确是我祖先的天主，以色列祖业的天主，天地的主宰，水的创造者，万有的君王，你俯听我的祈求吧。愿你使我巧妙的言辞去伤害，去杀死那些想出阴谋破坏你的圣约、圣殿、西庸山和你子民所占据的家乡的人。愿你使你的众民族、众支派都知道，你是天主，万能全权的天主，除你以外，以色列族没有别的保护者。